《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32章，爷爷呢就是一个谨慎的人，第二日就找了个高位就断山观水。阿爷对于古代哀牢国的藏族就不是很了解的，因为在哀牢后期就已经是严重地汉化，墓葬呢就遵循汉朝的习俗。在史书所记载的哀牢藏族已经是汉化了之后的藏族了，而小哀牢是由于未曾归汉，所以就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藏族。咁而呢一啲就冇入到史册嘅，所以宝藏女王嘅皇墓会唔会係遵从咗风水学，咁阿爷呢就真係唔肯定啦。大山就聚灵气，小山就出精怪，阿爷观山望水之后发现咗呢一个係一个大吉之地，群山连绵入卧龙，细数之下有九龙盘踞的形态，龙头聚成了一团，各自朝天，中间呢就仿佛好似护卫住啲咩嘢咁。呢一个巨蚁王墓距离呢一度远远隔住一条龙脉，喺当时未通公路嘅条件之下，就有七日六夜嘅形态。咁阿爷盯住其中嘅一条龙脉，心谂呢一条山龙尽头就应该系巨蚁王墓啦，呢一个系九龙拱卫嘅地方。咁样睇嚟，古哀牢选择嘅葬地亦都系有一定嘅规律嘅。当然咧，呢一个规律唔一定系指风水。其实咧，风水有两层嘅含义嘅。从玄学嘅角度，就系无形之风，要睇无形之气。第二就是从地理角度来看，举个例来讲，不识风水的人呢亦都知道土质稀疏潮湿的地方是不能够住人或者葬人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风水初形。风水就先要看有形，然后就能够看无形。虽然不能够理解传统的哀牢的葬族，但是古哀牢亦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呢亦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一部分的人是会信佛教，咁有大部分的人呢就信奉当地的萨满。由于萨满是一个原始宗教，所以各地的形式亦都唔一样。不过在藏族上边就是遵循呢个人神分离的做法。宝藏女王的墓虽然不是说遵从这个风水学，但是从宗教角度来看，巨蚁王墓就在龙头，宝藏女王的墓应该就在龙尾的。在这个时候，那条龙尾隐约可见，就是在山后云烟缭绕的地方。爷爷就有了结论，大家当即就自备了干粮火具，收拾妥当之后即刻就入山。当中的过程就不再叙述了，约莫就过了两日，四个人就到达了龙尾的地方。这一阵子观山断水，望气发雾之术就已经是没有用的了，只能够用上传统的看土法。大家根据山上边的土石结构，大致推断出了几个适合于墓葬的地方，花了足足三日的时间用洛阳铲定位。到了第三日中的时候，马泼皮掹出洛阳铲一看，即刻好高兴地说有了。阿爷即刻跑过去，但是见到从十米深的土里面带出了无数漆黑的木屑，这些这样的木碎呢隐隐发红，看来是曾经有过的漆颜色。阿爷的文功不算好，但偏偏马泼皮呢就深陷此道，他将洛阳铲在个鼻哥前边一横，慢慢眯埋只眼闻了一阵间，再慢慢睁开只眼讲，气味呢就大啲滞，色 赤而黑，下边系有毛嘅，唔会少于1800年。一推算，同埋埃卢国存在嘅历史时间啊，差唔多啦。大家即刻啊打起精神，开始啊打盗洞。喺呢个深山入边，亦都唔使话咩做土望风啊。四个人啊，揈开只手系咁坐，10几米深嘅盗洞，唔使一阵间就搞掂咗。呢一个墓系一个石墓，冇墓砖呢啲咁嘅嘢嘅，顶部咧个块状嘅石头啊封起上嚟，大家就搬开啲石头，下边即刻就吹嚟咗一阵嘅暗风。嗰阵时盗墓嘅工具都比较原始，阿爷爷就打住软铁皮做嘅手电筒向里边一照，即刻就吓咗一下，佢讲。我从来未见过咁样嘅墓嘅，见到下边系冇墓室，亦都冇墓道，只有一个笔直向下嘅深窿，一眼就望唔到底。喺四周洞壁上边横隔住好多镶咗入石壁嘅木头，一眼望落去就好似呢个洞壁上边生满晒刺咁。相隔咗1800几年，呢啲木头呢有啲就已经断裂咗，有啲仲好完整，全部都系四四方方嘅形状。距离阿爷最近嘅向上嘅嗰一面，喺手电筒光嘅照耀之下，隐隐咁发住异光。爷爷年纪大，老眼昏花，一时睇唔清有乜嘢嘢喺度反光，但系就听到嗰个瘦鸡仔震晒声咁讲。 哎呀，我呀妈呀，嗰啲全部都系宝石啊！呢、这个木桩上边凿出嚟啲粒球，里边放嘅全部都系宝石。 听到声音已经激动到不得了啊！爷爷啊大惊，心谂相传喺古埃卢国里边盛产宝石，睇嚟真系唔系假噶噃。宝藏女王已经系薄葬都有咁嘅阵仗。咁啊，唔知道喺巨宇王墓嘅深处系何等嘅一番景象啦！阿爷嗰个时候咧，对钱财已经系唔系太睇得重噶啦。佢系一个本分嘅老实人，当初盗墓亦都系俾白老四逼嘅。后嚟遇上咗鬼蛇之面嘅诅咒，再加上亲情嘅遭难，阿嫲嘅逝世，爷爷觉得系自己盗墓嘅报应。所以他已经落了决心，不会再是因为钱财而去赌斗。一阵子见到这么多的宝石，虽然眼睛都花了，但是心就真的没有动过。他又对大家说， 这个这嘅的墓或者就是古埃卢国的墓葬的形式，看来这个真是宝藏女王，应该就放在这个洞的最底下。 阿瘦鸡仔就真系多心，佢向下一望，树洞深不见底，黑蒙蒙，好似一只怪兽擘大个嘴咁，一阵嗰啲阴风喺下边谷上嚟，洞壁上边除咗呢啲咁嘅木桩，就冇啲乜嘢攀附嘅物件噶啦。虽然讲话带咗绳索，但系睇个样，呢、这个绳索嘅长度就肯定唔够嘅。如果要落到最深个地方，最后一定呢就只能够徒手喺呢啲木桩上边攀爬，一不留心就可能会跌到粉身碎骨㗎噃。与其係咁，咁不宜就将呢啲木桩上边啲宝石全部攞晒，即使係呢啲宝石变卖咗之后，一般人一世都应该使唔晒嘅。咁又何必冒险落到去墓底呢？于是佢就将呢个主意提出嚟。爷爷心里边啊，梗系唔想啦。如果系我当时遇到咗呢种情况，肯定就一脚伸开呢只咁嘅瘦鸡仔，等佢有几远就死几远，唔好喺呢度咁嚟动摇人心。不过阿爷咧就真系一个和气嘅人，心谂佢讲嘅亦都啱。如果呢三个人唔愿意，我就只能够一个人落去探洞啦。马泼皮咧，虽然讲系一个专钱眼嘅人，但系撇开啲钱唔讲，佢为人都算几仗义嘅。 佢早就得知阿爷咧，并非系为咗钱而嚟嘅，于是佢就闹个徒弟讲：， 诶，你咁嘅扑街仔，算系边条葱啊？胆敢同你师傅嘅老哥咁讲嘢，信唔信我而家一脚伸你落去扑鬼死你啊啦！ 咁啊，仇大愣咧就是、一个好人嚟嘅。见到师傅喺度闹师弟，即刻就保护住阿瘦鸡仔讲：， 师傅，你又唔好嬲啊！师弟咧就唔识讲嘢，你啊千祈唔好嬲。我哋落去，陈伯伯咧要做啲咩事，我啊同阿师弟就一定听从吩咐啊！系啊。 马泼皮听到佢咁讲，依家先满意一啲，对阿爷爷讲。 嘿，老哥，啲细路仔又唔识事，啊，唔好同佢哋计较，我哋落去就系啊。 爷爷听咗，心里边感动，岌咗下头，四个人就固定好绳索，将条绳就掉咗入个洞入边，随即就顺住条绳索就落咗去。呢条绳索咧就足足有25米嘅，一般嘅墓道里边点样都够噶啦。但系就真系冇谂到遇到咗呢一个咁嘅树洞墓，即时就短咗一大截。大家落咗20几米，眼见啲绳都到头啦，下边个洞仍然系深不见底。阿爷身体嘅力一发喺空中啊荡下荡下，用只脚啊踩住咗旁边嘅一支掘出嚟嘅木桩，发现呢一支木桩保存得算几好。支撑一个人咧就冇问题，于是佢又讲： 我哋接落嚟就要靠身手噶啦，一个一个嚟，我先打头阵。 毕竟呢三个人都系陪自己嚟犯险嘅，爷爷系个厚道人，当仁不让咁就喺前边躺雷啦，爬喺个木桩上边，好似刺咁一条一条木桩之间咧就辗转咁喺度试住行。一路喺度揾最扎实嘅木桩，马泼皮佢哋就顺住佢嘅路线嚟走，一时之间都安然无恙。小心翼翼咁又落咗10几米，阿爷腰间里边嘅手电筒隐隐约约可以睇见洞底下边显出一啲灰白色嘅嘢，好似就快到底咯噃。点知道喺呢个时候，仇大愣突然间惊叫一声，佢呢一把粗哑嘅声音划破咗呢一座千年古墓嘅安宁。只听见佢讲： 师傅，嗰度有个人啊！ 人，阿爷惊咗一下，即刻抬头向上睇。佢先前呢就顾住喺度探路，神情得非常专一，所以亦都冇四处张望。呢一个仇大愣呢就周围及。点知道喺冇几远嘅木桩上边，显然就俾佢睇到一个黑蒙蒙嘅嘢趴住喺嗰度，个样就好似一个趴住嘅细蚊仔。爷爷一抬高头，将灯光就射到去一个地方，呢阵时就睇得更加清楚啦。仔细一睇，果然系一个细蚊仔。不过咧，呢一个细蚊仔就实在惊栗恐怖啊！成个人就被绑咗喺个木桩上边，已经变成咗干尸。喺眼睛凹入去嘅地方冇咗眼珠，系一对红宝石镶咗入边，嘴巴就擘到大一大，亦都塞咗一块红宝石。赤裸喺外边嘅尸体，星星点点咁镶住咗啲宝石，睇个样就好似系陪葬嘅铜尸。至于喺人殉嘅呢一个点上边，几乎咧全世界都存在嘅，亦实在系一个好奇异嘅现象。几千年前，各个部族、各个国家、各个州，或者有一啲隔住山，有一啲就隔住河，有一啲啊隔住海。并冇任何嘅来往，但系竟然喺墓葬呢一方面就有惊人嘅相似，都系以墓葬居多，大部分都会有棺材。古代嘅权贵皇后要用生人嚟陪葬呢一点，亦都系惊人咁相似啊！呢一个就真系叫所有人都费解嘅谜团啦。爷爷睇到咗呢一具镶满晒宝石嘅铜尸，亦都叹咗一口气，心谂真系可怜啊！呢个细路 转念一諗，亦就諗到咗喺屋企里面嘅嗰个我，一时之间心里面全部都系痛惜同埋慈爱。就系喺呢一种咁嘅复杂情感交水嘅时候，黑蒙蒙嘅洞里面突然之间传嚟咗吱吱嘅咁嘅一声，喺大家嘅脚底下嘅木桩难以支持长久嘅承重，竟然出现咗断裂。大家只系顾住观察呢一具可怜嘅陪葬同尸，一时之间喺条木上边就企得太耐，惹嚟咗呢一场嘅灾祸。再谂反应嘅时候，边度仲嚟得切啊？呢一条木桩瞬间就断裂，四个人嘅身体就悬空下坠，时不时就俾下边嗰啲木桩去撞一嘢咁。好在好快就到咗底啦，又有啲木桩做缓冲。大家虽然喺个高空度跌落嚟，都冇伤及到性命，不过喺落地嗰一下，仲系跌到晕咗过去。